電視熒光幕就會出現一隻滑鼠。 係。 咁你如果你要喺個電視熒光幕，例如可能我要揀左下角嗰、那個影片嘅，咁你就將個 remote 成個人移去左下角。 係。 即系啦，将个 remote 移去左下角，即系佢会跟你只手嘅 motion 啊，我最憎呢啲， 跟你嘅动作去做啲嘢， 不得了啊！我哋公司有一部啊， 系啦，但系真系好好用，你问我，尤其是如果你喺个电话入电视入边，你会装一啲 apps， 例如一啲串流平台， 系 例如我哋睇嗰个YouTube 咁样啦，咁你睇 YouTube 嘅时候，可能你会可能你要睇第十四条片。咁你以前咪要撳十四下㗎嘛，但係如果当你将佢变成一个滑鼠模式嘅时候，你一掃咁你就可以退到第十四个模式囉。 喂，我想同埋一样嘢， 同埋有嗰个语音输入又系方便好多。 语音输入点用，咪即係你讲先啦。 嗱，其实咁样嘅，突然间我諗起个系关 YouTube 事嘅。咁因为你要入返自己个 YouTube 个 account 㗎嘛，可以。哇，你要入个 YouTube 个 account 呢，你就要将你个电邮地址又 set 咗入去囉。你要按翻佢个电视机有个 keyboard 出现， 系， 跟住就上上落落，揿揿揿揿 ，G M A I L， 所以 咧 ，C O M 咁样，你谂下，净系揿呢九个字啊， 嗱， 所以如果你用滑鼠模式就快好多啦，你纯粹只手一喐咧，佢就可能褪咗，如果唔系，你可能由keyboard 嘅 A 制。去到另外一邊嘅O 制或者 P 制，咁、 okay、 你咪要撳好多下咯。咁、 啊、 滑鼠模式就方便 很多。但係嗰個滑鼠模式成日都對唔準啊嘛。 哦，咁呢個就 你知啦，我哋啲 手震 手殘，同埋我哋慣咗用 mouse 咧，係有個 mouse pad 喺張台度掃，就唔係凌空用噶嘛。 哦，係。咁我嗰陣時都用咗一段時間先，但我話語音輸入真係好有用咧，係咩咧？係 咩咧？ 例如，因為曾經有段時間咧，其實啲電視機已經內置一啲可能影片串流平台嘅功能噶啦，例如舊嗰啲，但係佢又未去到。有呢啲咁嘅语音输入嘅嘢咧，即系未到一个智能电视嘅情况啦。咁例如可能我想睇手下留情喺 YouTube 嗰度揾翻重播咁样啦，咁你就要打开嗰个 Apps， 然后你再打手下留情。你通常呢啲咧， 打中文都系好难 打中文系啦，你未必会有速成或者有笔画噶嘛。通常呢啲内置嘅输入法，咁你就好多时咧都系用普通话拼音嘅，所以你就要上网揾翻。数下两钱嘅普通话拼音，系啦，咁然后你就再逐个字打， 宁愿唔睇， 系啦，然后你仲要例如可能你打个手字，咁下边可能有四五个字都系同一个音噶嘛， 数， 咁然后你就逐个再数，咁其实好嘥时间，所以咧而家嗰方面咧就系你揿咗个语音嗰个掣，然后你就手下留情，咁佢就会自然带一啲同手下留情嘅建议搜寻，例如喺唔同嘅串流平台同手下留情有关嘅嘢就可以弹出嚟。咁因应你，例如可能如果你喺 N 字头嘅平台，咁佢喺 N 字头揾，我喺 N 字头想揾刘伟恒，咁佢就会弹出一啲刘伟恒嘅电影 出嚟， 系都有咁嘅可能，系啦。咁就会有呢啲情况，就方便好多咁样咯。 系咩？ 系啊，可以你揿下个掣，你 up 你要嘅嘢。 佢唔系净系识得出英文嘅咩？ 哦，要睇你电话嘅 setting 啦，因为早期可能主要 即系遥控嘅 setting， 遥控系啦，可能或者睇你本身电视 setting， 因为早期可能佢未必会有咁多嘅语言拣，而家好多时都会有粤语拣噶啦，以前未必有咁多嘅时候咧，可能你都仲要。可能我睇蜡笔小新蜡笔小新咁样，咁你都用 佢劲粗啊，咁都听得到啊。 喂，问题就系点解我会即系对于呢一个语音输入嘅系统啊，即系却步咧？就是、因为最后嘅问题就系因为我啲英文屎啦。就是、因为早期嗰啲语音系统咧，佢系只能够即系英文嘅。 哦，系咩？ 即系我估系啩，即系我谂早讲嘅两三年之前啦吓。咁佢哋嗰啲譬如咧，我要我而家想睇搵个英文噏下先。手下留情叫咩英文 ？Seesaw， 我就噏 Seesaw 啦，咁先算啦吓。Seesaw 就出咗个摇摇版俾你啦。 唔系啊，佢可能系出咗 SEA 啊，即系总之错晒嘅。你知道我哋啲英文几咁标准嘅啦。咁我所以咧，我一系见到嗰个语音嗰个咁嘅麦咧，喇叭嗰啲掣咧，我就永远都唔会掂嘅，永远都噏唔到出嚟嘅。 唔得啊！我觉得咧，即系真系对我嚟讲咧，我成日都会觉得嗱，呢啲嘢简约咗嘛，你个 remote 都咁简约，咁即系话所有嘢都系比较简单啦。但我觉得对我嚟讲咧，仲系复杂咗啦。我净系揿嚟揿去，即系譬如我有一次要揾。个电视机以前咧，应该咁讲，即系依赖咗以前你有啲新嘅嘢咧，你有时未必跟到。以前个 remote 上面咧就有粒掣，就系写住咧就系嗰啲即系第二个 channel。咁你譬如本来讲广东话嘅，第二个 channel 讲英文啦，咁你又可以一揿 remote 上面个掣，咁就搞掂啦。但系而家你睇下头先个 remote 冇噶，